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咁接住听咗五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咁跟住听下啲宣传声带，然之后咧，我哋嘅节目咧又开始啦，系啦，已经系第二朝早嘅开始啦。啊，啱啱瞓落床，我跟住咁快又起身嘅吓，可能瞓一阵咧，咁又要起身开始一日嘅工作啦。咁你怀住一个开心嘅心情面对每一天，呢、这个咧我哋每一天咧希望都系咁样嘅心态去过，咁样你就会比较舒服啲，啊，同埋正面啲。所谂嘅嘢正面嘅时候，自然好多嘢咧，或者都会系迎刃而解啊。啱啱醒嚟嘅时候，沉淀下自己，听下啲比较舒服啲嘅歌曲。 听下啲中国乐器演奏嘅歌。樂曲也好音樂也好，在朝早清晨這個時段聽就比較舒服的。來自關高英的這首《影月傳情》，又或者是《二傳影月》。時間是5:14，我們接著讓我們那個思維在這個很減壓的心態，洗滌心靈的一個方法，令到自己更清醒。他唱的版本这首歌较为少听，欧瑞琪。 红日照海上，清风晚转凉，吹着美景匆匆散，钟声散上响，海鸥拍翼鸳鸯，遥谈钟声响处，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般粉，美景不可永日向，船划过海浪，终于也归航，无论我苦于了解情况，归家远路长，痴心却在远方。岁月都风浪，多少也惊惶，无力再收痴心网，心中急有慌，涌出眼泪两行，景色碎，红日向山边降，前路也许纷纷暗，天边总有月光，含泪看彼岸，不知你怎样，来日也许可相见，相见止于梦乡，相思已路更长，心曲向谁唱？ 在繁嚣的城市，有时会令到你心烦意乱，在天气的热的情况之下，都令到自己那个脾气可能会燥一点。在现在这么清晨的阶段，未是在很热的情况影响之下，听下这些歌曲呢，可以舒缓下自己的心灵。刚刚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渔舟唱晚，是来自欧瑞强的版本。系衬托埋一啲水嘅声，仲有加上 Albert 嘅声咧，系真系好舒服嘅。希望唔会令你听到又瞓翻着啊！吓，早晨啊，五点差唔多搭四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华南普遍系晴朗，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会增多，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喺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来自张德兰。 鸟声歌唱百花亭，花间雨歌细梦定，花香引来情蝶影，春风笑面共诉情，总诉情像分定，恩爱甜绵笑影。绿水青山秀景，美景充满幽情，爱歌永孝情蝶穿花径。 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生活淡淡似湖水，有时好平静嘅时候，有啲人又会嫌平静得滞，要鍾意係即係有啲涟漪，有啲特别一啲嘅嘢。当你好繁复嘅生活嘅时候，又想要返一啲平静，人就係咁嘅囉。往往好多时呢就有两边嘅諗法，然之后呢最后活出嚟嘅呢就行緊嘅个中间嘅路线。刚刚嘅歌来自陈百强嘅涟漪。气温是30度，今天最高34度。陈美玲，蝴蝶恋。 蝴蝶满身想起过去，那次相见是偶然，何以今天几前事，感受似苦还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俄乌战自二月爆发以嚟，乌克兰首次根据早前达成的粮食外运协议，从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出口粮食。挂有塞拉利昂国旗、运载大约26,000吨粟米的货船，星期一朝早离开敖德萨，预料星期二深夜抵达伊斯坦布尔，接受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代表的检查，之后再前往黎巴嫩的黎波里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形容是世界救济日。基础建设部长库布拉科夫说，还有16艘货船准备好从敖德萨出发，合共会出口近600,000吨粮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货船离开是非常积极的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表示欢迎，并赞扬土耳其在努力执行协议方面发挥的作用。西班牙政府批准节约能源计划，以压制能源价格上涨情况下的能源浪费。有关计划强制企业、商业场所、交通工具等在夏天限制冷气温度，并在冬季限制供暖温度。有关场所在夏天必须将冷气限制在摄氏27度以上，冬天将供暖限制在19度以下。商店每晚10点后要关闭橱窗照明。行政當局亦都必須定期審查企業的供暖系統，以免浪費能源。伊拉克什葉派領袖薩德爾的支持者連續第三日佔據國會，反對由親伊朗的政黨籌組政府，又要求重新選舉。首都巴格達六區外圍有幾千個示威者上街抗議薩德爾的支持者連日衝擊國會，當中包括獲伊朗支持的政黨和兵民和民兵，他們在遊行期間向警員扔石，警方發射水炮制止。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說，德克蘭尊重伊拉克人民的選擇，對話是解決伊拉克內部問題的最佳方式。薩德爾領導的薩德爾運動是去年10月大選的最大贏家，但政黨之間的分歧阻礙議會選舉總統和組建政府。薩德爾號召議員辭職抗議，有學者分析兩股政治勢力各不相讓，加深政治僵局。本港昨日新增4254宗新冠病毒確診，4019宗屬於本地感染，多6人死亡。另外，在東區醫院兒科深切治療部留醫的22個月大女嬰，現至昨日晏晝離世，個案交由死因庭跟進。學校新呈報感染個案有940宗。當局建議9間學校部分班別暫停面授課一星期。一個日前發燒和抽筋的35個月大男童，正在瑪嘉烈醫院兒科深切治療部留醫，經治療後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說，過去幾星期疫情有上升趨勢，暫時未見頂。另外，公立醫院陪產人士即日起要提供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照顧者留院期間每星期亦要做2次核酸檢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798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8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1.63，瑞士法郎0.95，加元1.28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3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67美元，卖出1,772.7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嘅长城庄。 萧红雪决定离开城庄，要向霆锋同自己去香港，但遭拒绝。陈开仪喺网路平台宣布要众筹收购城庄，对手向霆锋竟然公开表示欣赏同支持。究竟向霆锋有咩后着？而城庄嘅结局又会系点？ 国剧夜场城庄，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好挂住他啊，他几时回来啊？ 譬如你有感情烦恼啊？ 诶，除咗我之外啊，都系好多听众嘅心声嚟噶。龙哥李龙几时翻嚟做节目啊？ 机会嚟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3日下昼1点戏曲天地，当日会有龙哥做嘉宾主持噶。 星期三有点唱环节、啊，到时一定要打1872312同龙哥倾一下偈至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是8月2日，农历是7月初5，星期二啊。现时时间5点37分半，啱啱起身嘅时候咧，哇！即系起身就要伸个懒腰先吓，成日都话伸懒腰，伸懒腰，一啲都唔懒啊！你都肯伸下先啊嘛，伸完之后咧就舒服晒，好似即系做一个伸展运动咁嘅样。系啦，即系呢个少少俾你嘅感觉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话做运动之前做一个热身咧，都系好嘅。热身咧令到你即系舒缓咗先啦，亦都话定俾你即系里边听话啊，系啊，我要开始做运动噶啦，嗱，大家要准备啦吓，咁嘅样。即系任何嘢都要预先去即系通知定，等人有所准备啊嘛。自己话俾自己听都系需要噶。做下即系伸下懒腰嘅动作，做下30分钟嘅运动，然之后系食下嘢，慢慢挑挑条条，开始今天嘅工作。咁啊，伸懒腰做运动都系希望身体健康啦，保持住吓 ，keep 得好啲啦。咁有啲咩嘅身体啲痛啊，一啲毛病出现嘅时候咧，就一定要系正正嘅去面对呢个问题先啦。咁呢排咧，崔博士咧就同大家讲下，由头到脚一路数啲痛，你有冇边范系你嘅咧？咁一定会有啦。有边个唔会话有咩痛噶？平时又唔理佢啊，即系一讲开嘅时候系、哦、都有少少咁样。咁今日咧就讲到系呢个肩啊，即系呢个膊头嘅问题啦。话都好多香港人咧就呢个肩痛啊，50肩系最普遍添啦。咁啊，成日觉得咧啊，嗰、那个膊头咧好似好重啊，感觉揿落去又有啲痛、啊，到底如何咧吓？系咪生活紧张啊，令到你自己咁样样咧？咁啊，今日咧都会讲下呢个问题，听下内容里边会唔会提及到你都有类似呢个情况啊？大热天时一定要有把扇喺手啊！ 纸扇已沾残旧，但扇中情依旧。常记起他将扇子交， 我手，跟我惜别的时候，望紫色渐渐已渐微蓝，但记忆无转淡，常记起当天在海边笑间，他说他也必再返，常在长夜里手握线孤独地遥望，期望想看月 中式的这个乐曲是来自西化的林武德，他写的曲林振强的词，双林合作的这首罗文的红紫色紫线，拿起把线看古装的就看到个书生拿把线就文质彬彬，是把线我想是一个造型多过它的实质的用途。我们拿着把线，大葵线有线，那把线都很好泼，应该很凉。有很多不同的线，但是呢、如果论这个清凉度可以解热，相信都不及现在我们那个芭蕉线。在这么热的温度之下，每天都成三十几度，即是没把线不行。啲线咧已经出到好多个花款啦，咁又惊你冇只手拎住把线，就是挂喺颈度啊，又有咁啊，你可以只手跟住做嘢，或者拎下其他嘢都好。我始终都冇买嗰啲挂喺颈嘅线，唔知佢会点，会唔会即系觉得系有啲嘢挂住喺树咧，都系有啲重嘅感觉，都系聚住噶嘛，都唔系咁好。咁啊，仍然都系攞住嘅系手提嘅，仲要去到啲嗰啲个风速好劲咧先得啊！温度越嚟越高，你把线唔行，点可以同你系即系解呢个降温啊？今日嘅温度最高34度，天气预测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4度，新界仲会再高2-3度。 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会增多，咁样讲降温都好啲吓，洒啲水。咁而喺星期三有骤雨之余，亦都有雷暴，大家要留意啦。星期四同星期五嘅时候咧，雨势会有时颇大添。去到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慰问境况，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 88年嘅作品，罗大佑作曲编曲嘅呢一首魏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原来周华健都有唱过呢一首歌嘅版本，不过佢演绎嘅系国语版。 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重回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记，深藏在记忆中。

大家就是全粤韵唱粤调品广东大戏的时间，粤韵茶督撑啊！ 旨在是以老带新，令到新进的演员向资深的前辈学习。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清晨爽利，六点后啦。听完新闻之后，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到六点半。如果你要准备出门口嘅，都可能一路带住手机，可以继续听呢个节目，睇下有咩冇带咯。水都要带埋，要吓适当嘅时候补给啊。现时气温29度，今日最高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星期三的时候骤雨会增多和有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呢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啊崔少涵。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系要继续我哋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嚟到呢14个字嘅顺口溜，我哋久唔久又讲嚟听下啦，好吗？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系啊，乜嘢都要清清楚楚，你先至可以对症下药。咁我哋讲紧嘅咧，就系话三问头身之问身区，由头到脚咧，都一路数啲痛楚俾大家知啦。上个星期咧，都系继续讲紧呢个腰膝无力嘅问题啊嘛，吓 系啦。 咁啊，今次又转讲另一个位置啦， 讲上边啊，膊头啊， 系膊头，即系膊头痛嗰啲啊，吓 肩痛。 嗯， 嗱，肩痛系咩咧？就是说呢，我们的肩关节和它周围的肌肉、筋骨痛，有时候呢痛到去背脊那块肩胛骨那个附近的。 哦， 我们就叫肩背痛啦。 是。 不过统称都是肩痛的啦。 嗯，那啊，我们很多时候讲肩周炎那些呢，是不是就是这些啊？ 问得好啊，钱。从中医角度，我们就叫辨证论治分型的嘛。 嗯。 有一些症型呢，就真的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肩关节周围炎，简称肩周炎啦。多数咧就指嗰啲发生喺肩关节同埋周围组织，而关节痛同埋咧活动障碍，即系想递下手啊、挨下背脊都唔得，呢啲表现嘅一种综合症啊。 啊，你提起又系，我有啲朋友就系咁嘅情况啊，着衫都有困难啊。呢、这个系咪即系五十肩啊？ 可以咁讲，因为呢种肩痛咧。通常都是发生在五十岁的前后、 嗯、 所以有个名字叫五十肩，但不一定是这些年纪才会发生的。 为什么会有呢？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包括你不适当的活动，譬如说你很久那个膊头都不动的、 嗯、 又或者动得劲过头多过头，亦都会因为外伤、拉伤等等这些原因引起的。 在中医学方面又怎么看这个肩痛呢？ 由于肩痛往往咧令到上肢有不同程度的功能活动障碍，想伸下屈下都不得，着衫都不掂啊！好像头先你咁讲，有时你勉强喐下佢咧，佢就会痛得犀利啲嘅。 嗯， 咁就属于中医的肩痛啊、肩背痛，甚至咧系肩背的范围嚟嘅。 咁临床有啲咩症型呢？ 我哋分开几个啦，风寒肩痛、痰湿肩痛同埋淤血肩痛。总共三个症型， 系咁，我哋逐个分析一下先吓。 风寒肩痛，即是风寒症是怎样呢？ 由于感受到风寒湿邪，以风寒为主的。 嗯，那怎样来的呢？ 那个原因呢，多数尤其是现在天时热，是不是？在街行梗是很多汗的，又入冷气过冷河啊。 嗯， 哇，那段时候一热一冻，那就会涉一涉啦。又或者呢，着衫唔够啊，冚被唔够啊，就感受咗风寒之邪啦。半夜呢，哇，啲冷气好冻，或者冬天嘅时候呢，冻醒咗。 嗯， 咁啲风寒邪呢，就困咗喺我哋嘅肌表。另外，有啲人呢睇弱嘅，佢本身呢个肌表呢个保卫能力已经唔坚固㗎啦。成日呢嗰啲毛孔疏松就会出自汗，又好容易呢就系感冒嘅，即系感受风寒之邪呢就发病嘅。风寒之邪困咗我哋肌肤，咁梗系咧阻滞咗嗰啲经络气血嘅流通啦，不通则痛。 系啊，咁、那个情况会唔会好严重噶？ 嗱，呢种嘅肩痛程度咧就比较轻啲嘅，个病情亦都比较短嘅。 嗯， 你时时觉得咧一种钝痛啊，即系好似压住闷闷地咁样嘅痛，或者隐隐痛嘅啫。但系你肢体嘅活动通常都唔会受到好大嘅限制嘅，仲喐得嘅。不过个膊头嗰个部分咧，就会有寒寒凉凉的感觉。如果你拿啲热水敷下佢，或者冲个大热水凉，或者按摩下佢咧，呢、这个疼痛就会减轻嘅。 嗯，咁啊舒缓下啦，叫做，但系都要有一个治理嘅方法啦，系点啦 吓？中医嘅治法就系驱风散寒，通络止痛啦。 嗯，咁啊头先就讲呢个风寒症啊，咁痰湿症系点咧？ 啊，有啲人咧感受咗风寒湿邪啦。不过咧，今次就以寒湿为主。 点样嚟嘅咧？又 大多数咧就系因为成日咧住喺啊或者停留喺嗰啲寒湿嘅环境啊，湿气重，又或者大汗之后咧淋啲冻水啊，冲个冻水凉啊，或者俾雨淋到而得病嘅、 又或者系突然间你喺出边好热，就入去室内，哇！啲冷气好劲嘅情况之下都会系 啦啊，咁突出一个湿字，又寒又湿啦。咁佢哋寒湿留喺我哋嘅筋肉之间，聚湿就成痰啦。啲湿慢慢咧，啲湿气咧聚埋一齐，咁就会变成一啲黏性嘅嘢，就痰啦。咁痰湿阻滞我哋嘅肌肤，令到气血唔通，咁啊又会痛啦。 系， 而且呢个痛咧就比较重，病情系耐啲嘅。 嗯，咁点样痛法噶啦吓？ 嗱，因为痛到点咧？疼痛都几剧烈嘅， 系 咁。虽然有啲人个肩关节嘅功能正常，伸得屈得，但系因为咧一喐佢咧就会惊住咧个痛得犀利， 嗯， 所以一个恶性循环就唔敢喐佢，咁反而咧造成肩关节嘅活动咧就出现障碍嘅。 即系呢个情况唔可以能屈能伸啦， 系咪啊？ 阴功啊，嗯。 同时咧个肩部亦都有寒凉感，因为寒湿啊嘛。就唔喜歡咧，俾啲冷風吹住嘅， 係 嘛，一樣啦。 嗯，都係話即係要令到佢暖啲。譬如我係要揾啲熱水敷下佢啊，或者好似頭先你所講，沖個熱水涼係咪會好啲咧？ 大熱水涼好有幫助。 嗯， 嗱，如果你病情耐咗都唔好翻咧，你就好容易咧唔夠氣啦，會出自汗啊，啤啤聲出汗啦，個人好攰啦，又好容易感冒呢啲咧氣虛嘅症狀啦。 咁醫治嘅方法又點咧？ 就要驱散寒湿，温补气血啦。 嗯，好，最后一个咧就系淤血症啊，系点样嘅？ 呢个多数因为咧扭到个膊头啊，或者撞到啊外伤，咁咧就起病好急嘅，你估唔到嘅、嗯，尤其是咧一啲意外啊。 哦，哇！你提起意外咧，早一排咧，我真系遇到个意外，就是、我同爸爸咧去复诊完之后，翻屋企嘅途中啊，咁咧就坐地铁嘅扶手电梯。上到十零级之际咧，咁我爸爸应该系企唔稳啦，我亦都冇留意啊。佢向后仰嘅时候，我就要扶住佢啦。点知咧就系平衡唔到咧，我哋两个一齐跌啊， 好危险啊！ 个头部就即系斜咗，好似瞓低咗咁样咧，就向下。哇！当时好惊啊，幸好成件事咧就有惊无险，就真系擦伤咗。呢、这個皮外傷咯， 係啊！我睇到你成個手臂都瘀曬啦， 同埋 扎住啲繃帶， 啲腳都係啊，啲腳都流好多血啊！ 呢個你就係呢個淤血症啦。 冇錯，咁我發覺原來事後咧，即係隔多兩三日咧，啲淤血再出得多啲添啊！嗰啲淤嘅位， 冇錯啦 嚇、啊， 所以你會覺得局部咧腫脹、壓痛， 係啊係啊 啊，同埋咧有時咧。好似刺痛咁都幾犀利嘅， 嗯， 同埋影響到你上肢嘅活動功能嘅。 係，不過我都尚算 OK 喎。 係睇你輕咧。 係係， 咁系啦，医治嘅方法系点样咧？我点去散瘀咧？吓， 系我哋就要活血化瘀止痛啦。 嗯， 有时咧，你唔系因为外伤，而系有啲旧患，好耐啦，好多年啦，佢都好唔到。 系， 虽然睇唔到明显嗰啲瘀肿，但系咧都有刺痛，而且个疼痛嘅范围咧比较阔广泛啲嘅。咁你啲筋咧都硬晒。肌肉亦都会萎缩， 哇！咁啊唔得掂，要快快去面对呢个问题，点样医啦吓？ 嗱，我哋要驱寒湿、补气血同埋活血化瘀啦。 嗯，好啦，咁啊头先讲咗几个症型啦，咁啊主要咧讲紧我哋呢一集嘅主题咧，就系呢个肩痛啊吓，个膊头痛。咁有冇啲咩关于膊头痛嘅古仔啦？吓，崔博士 啊，都俾我谂下谂下，你揾到个吓。肩痛其实很多时候令到我们上肢甚至上半身的活动都受到限制的，穿衣服都不方便嘛。 嗯， 不过应该不会影响行路啦， 下身你没事 OK 的， 没错，你脚没事就可以了。不过如果我们想通过做某些动作，譬如用一些身体语言来表达意见，就可能会有困难啦。譬如你话耸下个肩， 系 耸耸肩咁。 即系有时话唔知啊，咁你就即系加埋表情。耸 下个膊头啦， 系啊系啊， 即系好无可奈何啊，我冇意见啊， 嗯、 或者哇我唔系好明、啊，冇办法、啊、等等。 嗯， 讲到呢度，我就谂到一个成语，就叫耸肩而行。呢、這个故事嘅主角，佢就用一种独特嘅身体语言咧嚟吸引人嘅注意嘅。 嗯， 有出处嘅、啊。个典故咧出自一本书叫《笑虎》啊，笑话嘅笑啊，嗱入边咁讲嘅： 一人穿身倦群出行，及耸肩而行。良久，问童子曰：有人看否？曰：此处无人。乃持其肩曰：既无人，我且小歇。 嗱，故事系咁讲嘅。话说有一个人着咗一件新嘅丝绢衫出街。就怕住咧，人哋睇唔到件新衫，就为咗吸引咧其他人嘅注意，就一路行咧，就耸起个膊头咧，咁嚟行路嘅。 嗯，即系凸起晒佢，好似即系挺胸吓，耸起个膊头咁啊。 系啦，啊，过咗一阵间，佢就问佢身边跟住佢行嗰个童子啦： 有冇人睇到我啊？ 啊，个童子就咁答： 呢度冇人、 啊。于是呢个人咧就将耸起个膊头咧放翻低啦，然之后就咁讲。 既然冇人，不如就稍事歇息一下先。 啊，睇嚟呢个人咧就冇肩痛嘅，但系如果佢长期咁样行路法咧，耸起个肩，会唔会咧整到个膊头痛咧就唔知啦。 其实都会系自己攞嚟衰啊，系咪啊？ 咁后来啲人咧就用呢一则寓言嚟讽刺一啲好中意出风头， 嗯， 随时都想把握机会卖弄自己、吸引别人注意嘅人噶。 系就系话啊，呢个人啊耸肩而行嘅咁样， 系啦系啦。其实呢啲人嘅生活就好似喺度做戏啊，始终有一日咧都会攰噶嘛。点解唔安分守己，好好？真实地过每一日的生活，做个快活老实人呢？ 讲到呢度，你是不是想叫我播卢冠廷那首《快乐老实人》嗰只啊？ 又不是，因为呢讲到呢度，我又想起，如果嗱，头先故事的主人翁呢，他着另一件衫啊，就着国王的新衣，即系好似彭健新嗰首歌嘅歌词，剥晒衫裤，剥晒鞋，咁、就一定吸引到人注目啦。 明白，想听阳光大减价吓，亦都喺呢个大热天时听咧，系有呢个亲切嘅感觉啊。 啱啲嘅。 好，咁一阵间听啊。好啦，嗱，今日讲到话膊头痛啦，好难去喐动嘅时候，有冇啲咩汤水可以舒筋活络咧？ 有啊，介绍一条舒筋通络汤，一人量嘅。 嗯， 个材料咧有老桑枝。忍冬藤同埋白灼各30克，南芪即系五指毛桃50克或者去到60克都冇问题。 嗯， 再讲一次，老桑枝、忍冬藤、白灼各30克，五指毛桃50克。 咁点样整咧？ 洗净材料啦，用6碗嘅清水猛火煲滚佢，收慢个火，煲多9次就得啦。 咁、那个功效分别系点啊？ 桑枝驱风清热，通络除湿；忍冬藤清热解毒，通络；白灼补血敛阴。柔肝止痛，南芪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夹埋晒咧就系驱风通络，柔肝止痛啦。 嗯，好啊，呢啲咧就系我谂香港好多人都啱用啊。嗱，细路仔就唔需要饮啦，应该呢啲吓。 系啦，细路仔唔使啦。 嗯，好，讲完呢个舒筋活络嘅汤水之后，临尾啦，差唔多接近吓，我哋有小 tips 又提醒大家。咁今日讲咩咧？ 之前呢我哋略略提过一个名字叫整骨疗法，是正骨疗法啦、 啊。整骨 系啦，咁咧呢个系一个治疗体系嚟嘅。嗱，佢嘅理论认为好多病都系由于血管或者神经受到某啲移位嘅椎骨啦，或者骨骼嘅其他部分造成嘅压力，或者咧系由于喺关节周围嘅肌肉活动唔平衡所引致嘅。嗱，呢种治疗咧通常通过手法针对嗰啲骨移位啦，或者肌肉失咗平衡，从而咧抑制一啲异常嘅反射，使到咧血液循环同埋神经嘅冲动咧恢复正常， 嗯， 就达到咧机械性矫正嘅效果嘅。 系，咁呢个整骨疗法咧系咪新嘢嚟噶？ 其实咧唔系新嘢，佢对于疾病嘅源头同埋原因，主要咧系机械性嘅干扰或者身体唔平衡咧，就系一个创新而独立嘅理论，佢有自己独特嘅诊断同埋治疗方法嘅。 嗯，咁其实具体嚟讲点样做咧？需唔需要仪器嘅咧？ 啊，唔使仪器，佢就纯粹用手嚟推治脊椎啊，或者其他嗰啲组织，透过刺激同埋推整身体嘅关节、肌肉啊、软组织等嚟调控血液循环、淋巴同埋神经系统， 嗯， 从而达至到启动身体自然修复同埋调息嘅功能，有效舒缓一般创伤啦或者痛症。亦都咧有助调理主要嘅器官功能噶。 嗯，明白。 相信呢种疗法对于部分嘅肩痛患者都会有帮助。 嗯，好，唔该晒啊，崔博士喺呢个小贴士嘅处提醒大家。啊，仲有防疫小贴士又有啲咩提咧？ 嗱，我睇过本书叫《中国家庭神效自然疗法》，入边咧有一个可以舒缓肩周炎嘅简单方法。 吓，系点咧？ 所以就想介绍俾大家啦。 系。 就算是一些长身官引发的肩颈痛都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嗯、 尤其是那些很怕冻寒底的人士就啱啦。 那是怎样 呢？这个叫做朝天椒烤灸法、 啊、朝天椒就是我们吃的紫天椒、啊、 那类紫天椒是其中的一种，朝天椒就是辣椒的变种来的，它有不同品种，包括所谓七星椒和阿浅你刚才讲的紫天椒、 嗯 啊、这些都是因为它生长的时候呢，个辣椒果系朝住个天或者斜斜向上嘅，咁所以叫佢朝天椒啦。 咁点样做呢？ 先洗净你痛嘅地方啦，然之后咧就用火点一只朝天椒，咁啊紫天椒都得噶啦。点着揸住阔嗰边就点尖嗰边， 即好似点烟咁系嘛？ 系啦。 咁跟住拉落去啊？ 唔系，嗱你自己揸住嗰边，或者咧搵人帮手揸住，咁嚟。好似嗌救咁啊，分嗰个患处。 哦，即系控下咁样嘅啫。 控下佢啦，咁样喺度转圈又得啊，等啲热气咧透入去，咁直至到咧佢灼热到咧有啲痛感，你就要停啦、 嗯。即系顶唔顺啦，太热啦，嗬。 系啦，惊痛啊嘛。 系。 咁最初每日可以救一次，乜嘢时候做都得。 嗯。 到你觉得好啲啦，咁就两三日做一次。 系。 到症状都完全消除咗咧，你再做多两三次。巩固疗效咁就得噶啦。 嗯，嗱咁讲紧就话，即系个膊头如果痛嘅时候，可以用呢个方法揾人帮手最好啦，控住佢，可能两边嘅膊头都要做噶啦。 系啊，系啊，吓、 啊、 或者你膝头痛啊咩都可以试下噶噃。 咦，咁啊直至到只紫天椒，佢一路都点着嘅，应该就唔会熄火嘅，照计嗬。 你唔好烧到自己手指得啦。 去到差唔多，咦，系完咯，你要掉咗佢啦。 冇错啦。 好，我明白呢个方法吓，你当一个游戏嘅方法去医治下自己。 简单啊嘛。 嗯，好嘅，唔该。咁下个礼拜咧，会系咪都继续讲呢个肩痛噶？ 系啊，我哋重点讲肩周炎。 好，咁啊，下个星期二再见，出发时啦，拜拜。 拜拜。 日照已经偏偏晒，夏季到咗天天嗌，长向你倾销一切，望你会拜，望你会拜，望你会发觉底牌。我有 唔好咁搏命晒啊！搏命晒嘅时候惊真系咧晒到啲皮肤会痛啊！适可而止就好噶啦，吸取够呢个维他命 D。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4度，而家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朝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将会破坏中美关系。张军话，如果佩洛西访台，将会是挑衅性，亦都不能够同时任众议院议长金里奇1997年访台相提并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佩洛西是否访台完全是对方的决定，呼吁中方负责任行事，不要加剧紧张局势。科索沃在同美国同欧盟大使磋商后，决定将要求北部塞族人申请科索沃签发的文件和车牌的新措施推迟1个月，去到下个月1号才实施。大批原本抗议的塞族人之后将堵塞连接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边境检查站公路的汽车揸走，北约维和部队人员在现场监督。科索沃总理库尔蒂强调，不能够容忍暴力，使用暴力的人将会受到惩罚。科索沃2008年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并获过100个国家承认，但不包括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住在科索沃北部的大约50000个塞族人普遍拒绝承认科索沃政府，并仍然使用塞尔维亚签发的车牌和证件。美国肯塔基州东部暴雨引发水灾，州长贝希尔表示，死亡人数增加去到35人，包括4个儿童，预料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救援人员继续在灾区搜查几百个失踪者，但部分社区水浸严重，桥梁被毁，救援人员难以进入。当局亦为数以千计流离失所的居民提供住宿和粮食。总统拜登上个星期已经宣布肯塔基州发生重大灾难，容许分配联邦资金给当地。国家气象局预测，当地星期二将会有阵雨和雷暴，可能进一步阻碍救援工作。本港经济连续2个季度收缩，第二季度初值按年实质下跌1.4%，因为对外贸易表现疲弱，但按季就反弹0.9%。政府发言人话，本港經濟在第二季改善，但程度較預期少。近期新增新冠確診數字回升，和金融狀況收緊，影響季度後期復甦趨勢。有學者估計，本港第三季出口數字將會反彈，第三和第四季度的經濟都有望增長4%，全年計可能增長1%。相信當局稍後會下調全年經濟預測。天氣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科学委员会同意下调新冠疫苗接种年龄去到6个月大。专家指本港使用的2款疫苗安全有效，而因应接种伏必泰有心肌炎风险，建议头2针接种间距是8个星期。有医生就建议在大髀注射。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政府调查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跌落嚟事故的工作小组昨日开了首次会议，期望在1至2个星期可以找到事故的初步原因。小组的工作包括哪些方面，同埋舞台业界有什么寄望，一阵会讲下。 本港经济连续2个季度收缩，第二季 初值的按年實質是跌 1.4%， 對外貿易表現疲弱，按季反彈是 0.9%。 政府發言人預期下半年會有改善，有學者就相信政府會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稍後聽聽學者分析。 天文台說剛過去的七月是本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月份，還有今年的七月都打破了多個同熱相關的紀錄。稍後會請來香港氣